嗱、啊，好啦，咁我哋又讲下关于啲阅兵啊、军服啊、即系军队传统嘅嘢啦，吓、啊。咁上一集啊讲咗，基本上讲咗咧就大致啊，全世界点样有边几种军操啊之类嘅。咁啊呢集啊讲埋其他啦。 系。 咁啊讲前咧就讲样嘢喎，吓、啊。咁啊即系据讲咧，有一段好长嘅时期咧，香港有咁嘅笑话噶、啊。咁啊睇下，关于嗰啲笑话同香港人嘅政治取态好有关系。咁啊，政治取態咧，唔係就係睇天星，睇下而家啲天體啊嘅現象，而係睇下啲動物喎。咁啊，動物咧都要有政治立場嘅喎。咁啊，講開啦，咁啊，你九龍公園見到啲紅殼咧 ，flamingo 咧，粉紅色嗰啲咧都幾大隻嘅嚇，有燒鵝咁大隻嘅。喂，但係佢咧成日咧企喺個水池嗰度，就單腳企嘅啫。 係。 到底左腳啊？擺落去啊？还是右脚摆落去啦， 诶，零左勿右啦，梗系。 即系好多人讲应该系左脚喎， 咪咯， 否则香港冇得企嘅。 唔系呢条问题，睇下边个问先。 啊，左脚冇得企喎，咁呢我都话流传咗好耐啦，而家都唔系净系左右嗰个问题啦。咁所谓右系咪即系民主派就等于右，泛民等于右，学生系等于右咧？或甚至本土派或者港独派等于右咧？就好难定嘅。不過我聲言都話流傳咗好耐，即係好多年前都流，我做學生嘅時候都流傳咗噶啦。 嗯， 咁、個個都話梗係左啦，唔係即係邊有得企啊？ 打啱嘅， 打右燈轉左，我知道。 咁我哋啊，即係 真係冇得企嘅，唔 左。我哋有問啲問題，鬼佬有冇問啲咁嘅問題咧？到底嗰只殼咧就左腳企右腳企嘅啦嚇？咁啊有啊，咁人哋科研嘢勁啊，始終人哋普遍即係。各樣嘅科研咧都係叻過我哋嘅，就算佢冇資金咧，佢哋有個依個科學求真精神。咁啊，真係做過調查，發覺咧其實就無分左右嘅，佢一時擺只左腳落去，一時又擺只右腳落去，就永遠咧都係單腳企嘅啫。 嗯， 啊，咁點解唔雙腳企咧？點解喂阿斐特烈？ 雙腳企攰啊嘛，你單腳企換完一隻啊，企攰嗰只啊，可以換第二隻喎，係咪？ 喂，但係咁喎，單腳企咪仲攰？ 哎呀，咁啊，其 三個人嘅力重量， 佢骨骼精奇啊嘛， 啊骨骼精奇啊，咁啊，大衛咧，你了解係點咧？ 我了解啊，我了解都唔係好知喎，點解雙腳企咁佢可能？就係中意咁樣樣企咯 ，style 嚟噶嘛，係咪？啲生活模式嚟噶嘛， 係咯 ，fashion 嘅我哋唔識噶啦， 都係一個演化evolution 嚟嘅，佢 adapt 啊。如果你話唔用 evolution 嗰個字，係 adaptation。 嗯。 咁本身咧，所有著料咧，佢個體温咧都要保持好高嘅，因為佢要飛啊，所以個體温定高過我哋人類嘅。 係。 咁啊，體温要保持咧，除咗佢有冇衫著，佢得套羽毛嘅啫。咁佢要將佢嗰個身體咧室温感到最低。咁、如果你兩隻腳擺咗喺水裏面，你室温嘅範圍咧一定多過一隻腳嘅。 嗯， 散熱 咧， 散咗 佢。單腳企，佢亦都夠力單腳企，即係咁多年嘅演化，都唔知經過嘅幾多千萬年嘅演化，佢可以單腳企定得順。而單腳嘅作用就話 ，exposed to air 嘅 surface 咧。是減少了，咁佢上身是有羽毛啊嘛，羽毛是 insulator 是絕緣體嚟噶嘛，可以保持到個體温咯。咁呢啲雀咧，佢本身咧就要保持高體温，就是、因為要有咁高嘅體温先去支持到佢有咁大嘅動力，機械嘅作行機械運作係咪啊？大衛， 係冇錯係啊。咁你有咁高體温，第一唔凍啦，係咪？你個天空好凍噶嘛。啊，因为好低温噶嘛，咁第二个情况系有啲血液先流咗过去噶嘛， 嗯，而且适合 流 咁飞行咯， 流得劲噶啦，快啲啊，应该咁讲啊，咁仲有佢哋咧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减低自己个体重啦，虽然有啲雀大，有啲雀细咧，雀嘅翼咧嘅翼啊，佢啲骨咧系空噶，中间系 hollow 噶，啊， 空心嘅， 即系，sorry 听唔到， 唔系嗰啲空心啊嘛，啲骨系。 空心的啊，即系啲砖咧，其实而家香港多用实砖啫，有啲场合系用空心砖噶嘛，你知道可以轻啲啊嘛。 好简单嘅，大家食下鸡骨嘅时候咬下知嘅 ，OK。 系空心噶，系空心噶，啊佢翼嗰度啊，翼嗰度系空心嘅。咁啊，同埋咧，佢消化得系好快嘅。第一，你空心可以减少重量啦。第二咧，佢食咗好多嘢咧，佢消一阵就消化出嚟，就又系冇节制啦，唔识得去公厕噶啦，通喺个天度屙噶啦，一有机会就屙噶啦。所以你俾白鸽屎弹亲咧，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全世界啲铜像啊啲嘢咧，都系有白鸽屎嘅嗰啲痕迹嘅。 啊，有生气咯，公厕嚟噶嘛， 有生气。 佢个公厕 俾个天空去飞啊，但系咧，佢尽量屙晒出嚟噶，等佢咧即系带少啲行李咯。 系 咁啊？点解要攞翻呢个红壳出嚟讲紧个理由啦？而家就翻正题，唉，费事扯到咁开。红壳咧，即系讲翻我哋讲紧俄部啊嘛，俄部啊单脚企噶嘛。咁你操兵嘅时候，你唔系双脚站喺地下，永远有一只脚咧系递前咗啊！永 at any one time 系 有只脚喺度揈紧嘅，系 swing 紧嘅。 嗯， 咁所以咧就好似我咁一只脚企喺地下嘅啫，因此称之为俄步。个典故就系咁样。 哦，咁但系只我都唔会90度咁样车只脚出去喎。 唔知 train 过得唔得啊？呢个德军嗰度 train 过。 哇，咁残忍嘅你，不如送佢整俄光好过啦，咁残忍系咪？ 因为俄罗斯咧，仲有好多即系前苏联有好多实验，而家唔知有冇进行啊？ 系 话喺二三十年代咧，话好劲噶嘛，可以整到双头狗啊嘛，嗰啲科技啊。啊！一佢系冇一个道德嘅枷锁嘅，佢无神论政权吓。咁、你当然美国冇步伐进行，可能有噶。即系过去几年讲过呢个 stem cell 个干细胞啊，牵涉一个道德嘅问题。美国都系炒得好热嘅。佢始终系一个基督教国家，佢、有人想纯粹科学角度，但系都有人用咧呢基督教嘅教义咧劈翻转头，即系用道德呢样嘢。反而中国系无神论国家咧，佢有冇 back and check and challenge 咧？呢个好成疑问啊吓。唉，我唔知道。而且你所谓呢个复制人啊，空灵呢家嘢咧，空灵到咩阶段先至系合乎道德咧？系全世界都系有讨论嘅。咁啊，讲翻呢个前苏联咧，佢整个双头狗啦，仲有听讲个实验好恐怖啊。 系 点恐怖法啦？ 就话两个实验，净系攞到个狗头出嚟，个狗头可以生活。一段时间 哦，你讲起我真系记得睇过噶，系啊，佢生存咗几个钟噶。 整嗰个最基本嘅维生系统啊，而家 life support 先 整咗个循环系统俾佢啊嘛，将个我唔知边个医生系啊，博个循环系统落个狗头嗰度啊嘛，令到佢即系好看起又仲生存紧啊嘛。 系啊，呢个令我谂起套戏叫做《呢个人形蜈蚣》啊。 人形蜈蚣唔系另一样嘢嚟 嘅都系博埋一齐嘅啫。 啊， 攞咩嘢博埋一齐先？ 吓，佢咪个口博屎忽，口博屎忽四件咁咯。 哦，真系，哇，真系公转打转工 咁。咩啊？啲电影嚟噶？ 电影嚟噶，系啊。 系咩戏啊？系唐片啊？ 恐怖片咯。 影评啊！而家大伟喺度影评下先。 啊，讲俄斯片咧。 仲有一个更劲实验啊，揾两只马骝，交换咗个头啦， 干咗，好似变魔术咁嘅，一系讲 系交换咗个头，将一只马骝个头移植咗去另外一只马骝上，咁有只马骝可能死咗啦，但系生存嗰只咧，佢个头同佢身躯系 does do not belong to the same body， 哦，哇， 系啊，嗰只马骝听讲生存咗几日。 哇！好似炼金术咁啊，喂！ 哇，系啊，俄罗斯可以做到，即系话人咁，我哋知道系呢啲啦。会唔会佢人都试过咯？人头交换啊？ 系咯。 啊，人头交換或者有啲人死咗嘅，佢将个嗰、个系重要人物，佢将个头割咗出嚟，马上摆喺一个活生生嘅好健康嘅躯体上面，可能生存过都唔出奇噶。 嗯。 咁另外聽講過咧，話雙頭狗呢家嘢咧，太殘忍啊！生活咗一段時期嘅，唔係幾日咁簡單㗎嚇。咁咧就嗰、那個呢、這個科學家咁醒，佢老細睇唔過眼啊，就下令人道毀滅咗嗰只狗啊，雙頭狗啊。 哇！杜比變咗講恐怖熱線嘅喂， 好似都係嗰個科學家嘅人形蜈蚣， 幾恐怖㗎？喂，政治、軍事、科學。好好不幸地咧，如果科學同埋政治走埋一齊咧，世間係好慘噶。 啊，咁你苏联系要证实嘛？呢、這个无神论嘅问题，呢、這个科学马克思嘅科学社会主义，即系唯物论嘅，乜都可以噶嘛？ 就系 possible is nothing 啊！ 系啦，当时系二三十年代嘅事啊！啊，有啲咁纪录片啦，我睇过啦。 嗯 啊，咁啊，跟住我哋讲翻讲俄报之后咧，我哋讲翻嗱，中国咧就上一集咧就话粗嘅俄报咧，即系政报咧系九十度呢家嘢嘅。 嗯， 解放军系粗得好齐。是讲齐整就一流啦，同埋咧解放军嘅高度咧系一模一样嘅，譬如五尺十寸咁讲啦吓，五尺十寸即系一米六几啊，一米七几啊， 一米一米七咯，一米七， 一米七啦，啊，全部一米七嘅， 系 啊，即系假设咁啊，全部佢可以揾到整个方阵出嚟咧系一米七嘅，方阵即系四四方方咁解，可能长方形，可能系四方形，嗰啲称为方阵。 系四边形啦。 啊，方阵以前点样打仗嗰啲就唔系今集讲噶啦，或者集先再讲过嘅。 系 中国冇花式嘅，咁啊吹得咧系唔够靓啊，真系唔够靓噶。咁啊俄军嗰啲吹出嚟系有气势啊。咁仲有咧军服方面咧就系、是、俄罗斯咧佢嘅礼兵咧，佢系着咗十九世纪沙皇嘅军服。佢就操出嚟。粗俄部出嚟嘅，咁喺俄罗斯受检阅部队，除咗佢而家正规部队各种嘅军服啦，包括系即系平时嘅工作军服、工作服、即系便服、作战服，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咧系着住二次大战呢、這个苏联红军嘅制服出嚟嘅， 系。 咁啊，帶翻蘇聯嗰啲當時嘅鋼盔啊，同埋好多咧係有呢個披肩嘅，有披肩啊攬住，咁啊出嚟。咁啊呢佢之旗咧就算係共產嘅，有共產嘅，即係以前俄軍咩第幾師啊、第幾集團軍、第幾師啊，嗰支旗就有呢個鎗刀同埋斧頭，即係共產嘅標誌啦。 係。 而家蘇聯咧。而家俄羅斯咧就講自己唔係共產國家嚟噶，民主國家嚟噶嘛。係啊，咁呢個前政權咧就係崩咗啦，冇咗。但係咧尊重歷史，當年咧係抗德咧同德國打仗都係著啲咁嘅服裝嘅。咁啊，但係中國咧係冇傳統軍服嘅。我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啊，解放軍啊，佢從來冇蘇過傳統軍服喺閱兵裏邊出現。 系 包括自己嘅军服， 有几传统咧？系咯， 啊，咁你早期嘅，譬如1949之后都改过几次噶啦，佢唔会操咗攞嗰啲嘢出， 系咪嗰个成套中山装咁嗰套啊？ 啊，中山六五式啊嘛，六五式啊，六五年开始全部取消军阶，有领袖噶，不过冇军阶，咁咧就系完全冇晒即士兵同军官嘅系冇分别嘅。 哇！好难敬礼， 共和国嘅卫士啊嘛， 系啦，系 我真系谂。 但系军队里边如果冇军阶咧， 系咯， 军阶系冇纪律咯，系一层层噶嘛。 系咯， 但系当时文革做得到，解放军嘅指战员即系佢哋即系嗰啲领导咯，又唔系普通士兵咯。 系 啊，咁系维持咗一段时间嘅。咁啊，所以由于中国军服咁，中国驻外嘅武官啊，外交即系嗰啲整事馆嘅武官，都系一样着啲咁嘅老土军服啊，你分唔到嘅。咁当然佢系高级啦吓，即系同埋冇军阶，只有乜长、师长、乜长嗰啲咁嘅嘢嘅啫。 系 军师你团形排，有最低有班啊嘛，有班长，有排长，有连长，有呢个营长，有团长，有旅长之类啲咁嘅嘢，师长啊、军长啊之类啊，仲有个政委啦吓，阿维多就系冇呢个军阶嘅。咁做到师长咧，多数都系准将或者系少将咯。 系， 但系你可以即系特别高级嘅一个上尉领导，一个上教领导，一营人都得嘅，系可以嘅吓。但系就唔可以超越啦。咁讲翻啦。佢除咗自己嗰啲軍服唔著之外咧，即係1949年之外咧，佢真係冇民族服裝嘅喎。我哋頭先講過啦， 係 啊，咁你阿 Thomas 講下啦，你有邊啲國家有著民族服裝出嚟咧？ 民族服裝喺上一集有講過啦，呢個英國有啦，法國其實都有嘅，但係佢係有啲係直頭著住盔甲出嚟嘅， 我發覺儀仗隊有啦。咁、啊、你每次有國家元首訪問去個愛麗謝宮嘅時候啊，佢、都起碼有兩件咧，着住盔甲嘅，應該係騎兵啊之類咧，係戴住呢個200年前嘅鋼盔，銀色噶嘛， 係 攞把劍啊，中間個心口有個盔甲嘅，係喺度歡迎你。 係啊， 咁誒最有特色咧就就梵蒂岡啦，梵蒂岡嘅儀仗隊啊，儀仗隊就嚇。系着晒 啲卫队啊，系咪啊？ 类似着晒啲 baggy 裤啊、阔浪啦啲咁嘅裤啊，嗰啲五百年前嘅，带翻五百年前嗰啲咩西班牙嗰阵时候嗰啲咁样钢盔嘅， 系 啊。咁中国系冇啊。咁我谂啊，有冇咩原因系令到中国系冇嘅咧？咁啊，谂咗几样嘢出嚟，大家可以讲。 国家机密啦， 系啦。第一，所谓中国军服， 系 好啦。咁係漢人嘅軍服啊，即係如果係講傳統嘅嚇，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咧，佢申請556個少數，56個少數民族啊嘛， 56啊好似 啊56，咁仲有一家嘢就話，喂56啫，咁就算孫中山嘅年代話漢滿門楣壯， 嗯，五族共和啊， 啊五族共和都係五啦，五個啊嘛，唔係一個啊嘛。唔系单一民族国家嘛，啊，因为版图扩展啦，就系唔系单一民族国家。 系， 咁你为咗而家少数民族嘅和谐， 嗯， 你着汉人军服好啊，还是咩藏人军服好啊？ 哎呀，每个省做一队兵出嚟，每个省着翻自己中意着咩装咯。 啊，咁你到底着边种军服啦？咁啊，仲有啦，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政治嘅问题，因为咧，佢大我哋中国嘅传统上咧，传统上历史咧系以汉人作为中心噶嘛， 系啊， 汉人作为中心啊， 嗯， 咁汉人就系中嘅，少数民族系奸噶嘛，咁呢啲咁嘅嘢，你着汉人服装出嚟，会唔会佢自己讲嘛？因为佢自己讲啊，唔系我哋讲噶。咁佢而家唔系以漢人為中心嘅，咁我整個應該著邊個個服裝啊？仲有啦，咁佢而家 美軍啊，冇煩著美軍， 所以佢咪著現代軍服咯。啊，咁佢仲話好得意嘅，就話我哋所學嘅歷史啊，呢、這個秦啦、啊、漢啦、啊、三國啦、啊，跟住啊魏啦、啊。魏晋 南北朝， 魏晋啊，魏晋南北朝啦，五胡乱华啦， 系啦， 跟住就去到 隋唐啦， 去到隋唐啦，隋唐之后五代十国啦， 嗯、 然后北宋南宋啦，咁数落嚟啦， 嗯， 好咯，咁你谂下佢，我哋要同啲少数民族而家系要和解。咁历代我哋所讲嘅民族英雄，根本唔系叫民族英雄嚟嘅喎，嗰啲，因为历代同呢啲当时认为系敌人嘅人，今日已经系少我哋嘅国民嚟噶啦。 嗯， 嗰啲应该系内战嚟噶，大陆有部分人咁睇噶。 嗯， 内战嚟噶， 地球上面打嘅啫。 系啦，所以佢莫非文天祥、史可法再唔系民族英雄啊？ 啊， 你有冇留意大陆片拍？ 喂，唔系蒙古唔系咁睇喎， 蒙古话你殖民噶喎， 佢因为中国都有蒙古族噶嘛，有内蒙噶嘛， 但系呢个系你中国人嘅角度啫，你中国政府嘅角度， 大佬而家中 大汉族主义， 好嘛，内蒙，咁蒙古佬嚟打中国，咁佢哋内战，大陆唔叫呢叫侵略战争，所以岳飞唔系民族英雄嚟噶，岳飞退金兵，金兵即系。呢、这个金兵即系女真人啊嘛， 嗯嗯，系啊， 金人女真人即系今日中国版图里边嘅人，即系中嗰啲全部中国人嚟嘅， 嗯， 所以金兵咧同岳飞打咧，呢、这个系中国嘅内战， 嗯 嗯，咁啊到后来咧，呢、这个蒙古同打中国咧就都系内战， 嗯， 啊，仲有咁清朝呢个女真人入嚟。啊，女真即叫后，之前叫后金啊嘛， 佢 就金兵嚟噶嘛，金都系女真人，女真人嚟啫，女真演化嗰啲咁嘅金兵， 咁啊，後來清朝要起嘅時候，佢都開頭叫做後金噶，後嚟後幾先講叫做清嘅啫嘛。喂，嗰啲係東北住嘅，遼東一帶住嘅，喂，都係少數民族，都係實在中國人嚟嘅、哦。所以所謂清朝入侵中國係唔成立嘅、哦，唔係侵略、哦，係純粹內戰嚟嘅啫。咁既然內戰嘅，嗰啲點算係英雄啊？民族英雄啊？所以大陸啲歷史咧，就根本就咁混亂。 其實你連個民族，係啊，你連個民族個定義都定義唔到喎。 係啦，用今日嘅眼光去睇翻以前嘅嘢，夾硬嚟咯。所以你留意一下咧，大陸咧，佢拍清朝咩老兒蝦赤嗰啲咧，佢唔係講到佢咁衰噶。但以當朝正統嘅係明朝，明朝係覺得清朝侵略佢噶嘛。 係啊， 啊咁但係。咁應該數臭你呢個清朝點咁衰噶嘛？唔係啊，講到老兒蝦赤都唔知幾好啊！唉， 明君噶嘛？ 屌你老味真係黐鳩線啊！大陸嗰啲，所以而家叫人教中史，喂，好恐怖喎、 啊！嗱、啊，你講起呢樣咧， 你教乜、 啊？啊，你講起呢樣，諗起我以前睇本書咧，講烏茲比克噶喎。啊，烏茲比克啊，簡單講啦，其實又係以前有個叫。啊，田木儿啦，咁有乌兹别克人啦吓，又系真系乌兹别克人啦。咁但系咧，而家咁乌兹别克就经历过共产国家，即系曾经做一个共产国家，苏联其中一个加盟国啦。咁加盟国呢、這个新闻完咗，即系苏联完咗之后咧，咁又做翻一个独立国家啦。咁独立国家又重新建立一个国民个身份啦，又想。咁但系咧，以前你社会主义又讲又破除啲历史噶啦，即系以前啲旧嗰啲嘢唔想讲噶啦。咁而家又走去崇拜翻以前嗰啲嘢喎，即系铁木真年代嗰啲铁木儿年代嗰啲嘢喎。 佢揾根啊嘛，个道统 咁系啦，咁个根咧就好奇怪，好吊诡喎。咁啊，成日就话不断地随住官方个变化，又可以好唔同喎，好似中国咁喎呢个样嘢。跟住啲人就讲咗句啦，唯独只有乌兹别克呢个地方咧，过去同埋未来一样咁不可预测嘅。 系咩？你边度睇到出嚟噶呢篇？ 个书有本书讲乌兹别克嘅嗰啲，即系啲旅游书啦。但系即系佢讲 call 翻当地啲嘢就话。啲人就咁樣慨嘆咯，即係咁樣即係諷刺個政府啦。咁啊，唯獨係烏茲比克過去同埋未來一樣咁不可預測咯，即係不斷咁變化咯，隨住時間。 係咁，歷史都係俾政治去運用嘅啫。 即係政治啊，唔係歷史俾政治運用，有部分國家係咁啦，有部分國家 都唔係啊，歐美都係一樣嘅啫，同你講。 但係人哋國家有言論自由啊嘛。可以巴零成尺，佢哋屌翻去转咯，走嘛！大陆冇啊嘛， 即系点讲咧？欧美国家系用好多力量去 present 佢嗰套，改咗嗰套，咁睇说服你，咁啊唔同我哋系夹硬屈你信，咁啊两回事嚟嘅。 嗯， 系两样唔同嘅事。 系虽然佢哋嗰个假噶啦，嗰套系 自由啊嘛，有学术自由啊嘛，你做大陆冇啊嘛，或者好有限嘅学术自由啊嘛。同埋有啲嘢，如果電檔正檔係 party line， 你好難去推翻嘅。所以你留意一下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幾場咧，我冇特別統計過。 係 大陸係好少拍岳飛嘅，有冇留意啊？ 嗯， 嚇，六個大陸係冇 有我揾過嘅，有一套，不過就冇喺香港宣傳咁解嘅。 就係好少啊，好少啊，啊！而家成日講清朝嘅，啊！成日講清朝，因為佢要清朝嘅中興啊嘛，佢要覺得係清朝就係代佢就係清朝嘅延續啊嘛，要搞呢個同治東興中興啊嘛，即係洋務運動啊嘛。嗱講翻落嚟啦，由於有呢個少數民族嘅因素，咁你到底如果著呢個傳統軍服，著邊個軍服？其實理論上應該係著漢人嘅漢人軍服，仲有邊個朝代？這個唐宋元明清。 如果推翻上去近代推翻上去明朝咯，清之前。 不过但系你要谂咯，嗱明朝，喂个明朝个人哋问啦，明朝你肯做明朝？明朝个版图系 最弱 个， 系咯最细 三分一，清朝版图系最大，仅次于 清朝版图应该是最大的。 元朝最大。 不是喎、啊。国嚟嘅。因为他分开啊。他分开了啊。 哎呀，都是 都是最大的啦，是啊。 都是专员做大佬的嘛，四大项，所谓你讲四大项国啦，虽然不是人哋不是咁分啦，咁啊，但是即一般宗师理解四大项国，即都是个员是做大佬的嘛。即如果不是都不会话瑞利西征嗰阵时候，一听到话阿蒙哥系边个瓜咗，即刻飞翻去上位，争翻个位埋，飞翻去中原嗰度。 啊，历史上最大嘅帝国系这个蒙古帝国嘛？ 系冇错。 横跨三个州嘛，就算英国以 size 后来嘅殖民地嘅 size 都唔及呢、这个蒙古帝国。 哇，先该有一半喎，应该真系全世界。 俄罗斯都系佢，俄罗斯一国你已经赢晒啲。咩印度、 西伯利亚嗰度冻土嚟嘅， 唔系咁你疆土大都要啲地有用先得噶，大佬，同埋有人。 个西伯利亚都冻土嚟嘅，冇人喺度啊，都冇人爆，好似同北极一样，系咪？ 嗯，啊，讲翻落去啦。 系， 咁你第一啦，就系少数民族嘅问题啦，着边个族人嘅军服？ 冇错。 啊，第二边个朝代啦？ 嗯， 好啦。咁如果你讲到清朝，啊，唔好讲丑八旗子弟啦，八旗军啦，唔好讲乡勇啦，唔好讲常胜军啦，常胜军系有呢个鬼佬喺度啦。咁你讲啊，清朝系唔用新军呢？啊，用边新军有早期后期嘅嗰啲军服慢慢变啊嘛，用边个呢？ 诶，两个套新嘅出嚟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咪 啊，咁啦就即系佢又系 cut 喺度啦，仲系清朝国民党同共产。党一致认为一个耻辱嘅朝代嘛，国民党系推呢、這个孙中山推翻咗，系咪佢真系佢推翻另外一件事啦吓？呢个清朝噶嘛，清朝系耻辱嚟噶嘛， 全世界推翻噶系咪？ 好啦，咁你着好啦，整个民国38年喺大陆嘅就混乱到各种军服都有啦。 系， 咁你如果你着国民党军服抗日嘅，整队一出嚟操。即系我讲佢天安门操，系咪好尴尬啊？好啦，唔系净系佢个徽号有青天白日咁简单， 攞埋支旗出嚟，举支旗出嚟先。 嗰支吊鬼啊！但系中华民国军旗啊嘛，无中操到去天安门城楼，令你个习近平即刻行埋一边啊！佢梗要鼓掌啊嘛，大佬。做嗰队兵啦，既然系中国人民 花生咯，掉花生， 中共同抗敌啦，啊，咁肯认你国民党系主要市主要敌人啦，唔系主要抗抗即系正面市场，正面战场啊，正面战场，共产党喺敌后做啦，咁你国民党系有做啊嘛，咁你无端揾队国军出嚟操啦，喺台湾飞队过去，还是系？解放军自己训练队国军嘅服装嘅兵出嚟做啦， 好似 force flag 咁啊！ 好啦，佢仲未够啊，大佬，即系呢家嘢 系。 咁你着国民党军服，着国民党军服，咁你着国抗战初期就德式嘅军服，德式钢盔啦，有好多德式嘅武器啦，喂，包括原来 H E。111都有、啊 嗯、 原来国军是有买这种飞机买了几架的、 嗯、 早期的型个机头是没有玻璃的是有几架的不过全部毁坏了、 嗯 啊、那攻击其中有一次呢就中华民国空军呢在抗战初期呢就真的要炸炸日本警戒下日本就派两只呢就是轰炸机过去、 嗯 就是那些小型的轰炸机、 嗯、 可能是单螺旋桨的那么呢支援找一只 HE11你知咩叫 HE111 啦？ 嗯， 即系大不列颠战役啦， 双引擎 啊，大不列颠战役嘅德国中型轰炸机啊。 嗯， 啊，咁原来中华民国系有买到佢个早期型号嘅。 嗯， 有买到呢家嘢嘅。咁啊，佢咧其实唔系轰炸，佢落传单，飞去日本落传单。咁咧有只机支援嘅就系嗰架HE111。由中国飞到去日本，唔知边个城市啦。 嗯， 好啦，咁啊，咁你着呢啲德式嘅制服，还是到抗战后期美军嘅制服咧？ 嗯， 啊，呢样嘢亦都系思考、啊。 嗯， 好啦，咁啊， 系咪台湾方面会派人咧，过嚟去代操咧，还是自己训练一队人出嚟操咧？好啦，着翻红军，啊、呢、這个八路军、新四军，仲有佢话建国初期嘅军服，啊、其实有 side track 讲一讲啊。曾经一段建国初期嗰几年，直到1954年之前咧，解放军嘅喺天安门嘅步操系英式嘅吓，嗰支枪唔系摆喺心口啊，经过检阅台系托住喺顶，托住喺顶嘅， 系 托住喺膊头嘅，嗰、那个英式嘅操法咧， 系 咁啊，咁多期嘅军服，后屘有六五式，有五八式，有六五式，到咩九七式，而家嗰个零七式。其实几年就已经换一次嘅啦，咁就呢啲咁嘅旧嘅军服，佢都唔会着出嚟俾你睇。啊，建国之后，何讲你国民党个年代嘅嘢咧？咁啊，仲有个考虑就话，你如果着八路军、新四军嗰啲，或者解放军喺呢个内战时候嘅军服，你系咪想得罪啲国民党啫？嗰啲國民黨係根本就當你係敵人嚟噶嘛，而家或者當你 friend， 但係當時你著嗰啲共軍制服係一個完全係一個 決一死戰啊！ 啊，係啊，啊，咁你明啦，各樣嘢有五個原因令到佢咧係完全係冇傳統軍服，亦都話佢歷史包袱係太重，或者咧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咧就作得太重。我哋頭。先讲翻呢个由中亚世亚呢、這个呢个哈萨克至到蒙古呢几个国家咧，佢系着翻晒佢起码几百年前军服。你睇下蒙古就得啦，佢带嘅嗰啲咁嘅成吉思汗嘅钢盔噶，成吉思汗嘅钢盔噶啊出嚟噶，啊当然揸住只 AK-47 啦吓，佢仪仗队啊，嗰啲衫咧系清朝嘅军服嚟噶， 即系一个洋家将揸住支 AK-47 系嘛， 清朝军服系旗人嘅军服，系旗人嘅军服啊，啊出嚟噶啊，咁只不过顶只不过支枪唔同嘅啫，佢行嘅式咧嘅礼仪都系西方标准嘅外交礼仪啫，咁你睇佢啊哈萨克嗰度一模一样啦。好清楚，搵呢啲照片系唔难。如果阿咩阿 David 得闲啊，去大陆得闲去搵一张咁嘅哈萨克共和国军队仪仗队系有噶，好清楚噶啦。啊，但系中国系冇咁嘅胆，同埋咧佢咧就系博拣咩作拣自绑嘅啫。如果佢唔系讲到咩太多咁嘅仇恨咧，太多咁自己搵啲复杂嘢出嚟讲咧，可以好 simply。去解決呢個問題啊！你揾翻啲國軍咯，你尊重歷史嘛。當時國軍抗日啊嘛，揾解放軍辦咯。台灣係唔會飛嚟嘅咯。啊，你可以咁樣處理 嘅 喎、啊。 唔會嘅啦，共和國嘅位置係唔需要靠古代嘅。OK， 有前冇後。 所以解放軍嘅制服咧係好西式嘅，裁剪一流啊，大佬啊。 冇錯，最現代嘅、最 modern 嘅，又最新穎嘅嘛，係咪？ 系 好啦，咁集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财经一流噶，大佬，解放军嗰啲嘢，咩反西方价值，你听佢 up 啦，大佬，佢自己军队全部咧都系呢个西装不停。 好，节、目时间到啦，咁啊，下集我哋继续去讲 嗰 样 嘢 题啊。 队咧系真系不及俄罗斯啦，俄罗斯乐队亦都系奏得好听，同埋呢个每逢个演习咧，唔系演习个巡嗰、那个阅兵结束之后咧，喺现场嘅乐队咧就会包尾一路咧系步操跟住咧，最后尾佢嗰个单位咧系巡游嘅。 系 呢样嘢，中国亦都系冇啦，即系话中国咧系冇学出俄罗斯嘅，尽管。有兩架開篷私家車出嚟咧，係檢閱軍隊咧，係呢、這個都係俄羅斯特色嚟嘅。 OK 好， 咁啊，今晚都差唔多噶啦。阿、大衛有冇補充啊？ 冇啦，下集我講下啲樂隊咯，係咪？ 樂隊咧就將來我哋再研究一下先講啦。樂隊呢樣嘢啊，咁啊 ，Thomas 咧 係 啊，有啲咧英國拖埋只羊出嚟巡遊噶嘛。 哦，佢吉祥物啊嘛， 吉祥 musk 系咪 muskot 啊 ？muskot 系， 咁有机会我哋再讲下啦， 好 唔好 ？OK 好，好，拜拜， 拜拜， 拜。